听主，咱人解说会支持电视台敬拜主，感谢主，和咱人有望享受伊所赐咱人的生命气息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的生命气息。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主。今天我向大家奉献题目就是做学者感恩的人，做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怜悯，是你的看顾和保守。我一个人解释会告诉你的名声是敬拜主，只有罪在主你主啊，你在时候跟我一个人同在，也用过做你的福音来奉献的信息，使命的道领教我一个人，开我一个人的圣眼，使我一个人明白做你家的美意。我一个人愿意做这些他做喜悦的人，记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我就先讲一个感恩的故事。有一个家庭，哎，怎么是你呀？不是我呀？啊，有一个家庭，他有六七个小孩子，每一次吃饭的时候，都要你争我夺一番。我们当中年长的，应该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小时候参加宴会的时候，最后一道点弄啊，一放在网上啊，整个桌的小孩子就在那边汤匙打架，叮叮咣咣，叮叮咣咣，全部就马上就抢完了哈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啊？所以那个家庭就是这么样，每一次吃饭的时候，看到桌子上呢有好的菜、喜欢的菜，大家就抢着拿了啊，你争我夺。有一次，他们又一起吃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桌子上有一只小鸡呀，为了避免六七个小孩子又在那边你抢我夺，妈妈呢就把整只烤鸡放在蛋爸爸的前面，对爸爸说：“你来一个一个分给大家吃啊，这样就不会你抢我夺了。”好了，那做爸爸的呢，当爸爸的就先问做妈妈的：“你喜欢吃鸡的哪一部分？”妈妈说：“鸡蛋。”阿妈我说：“鸡蛋。”那其他的呢？鸡腿呀、石头呀、红毛驴呀，啊，就给那六七个小孩子，啊，大家分给他们吃了。可是问题不是一次哦，每一次吃这个烤鸡的时候，妈妈都是什么？都是吮吃这个鸡刀鸡脖子，啊，其他的就是给孩子们吃。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，直到有一次，我想搞了样，以为个阿妈打打败呀，下最鸡刀啊。会鸡蛋在那紧好的，哎呀，所以他就偷拿一点，尝一尝口，没好的啊，鸡蛋你见都没好的啊。他就奇怪，为什么妈妈每次是吮吃那个鸡脖子呢？慢慢，这些六七个小孩子长大了，他们才发现了，原来并不是妈妈喜欢吃这个鸡脖子啊，鸡脖子，而是妈妈是为了要把好吃的部分留给孩子们吃啊。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的小时候，我妈妈每次说给他红外线就会晒了啊，给他红外线就会晒了啊，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一年我阿妈有些给他，因为一下给他丢人，我能吃不着狗样，就是下先了，下好闹了。我看印尼等等，我阿妈做呢，大家做阿妈就得做呢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小孩子们要知道啊。那么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有一次他们又在一起吃饭了，这次桌子上又是一只的烤鸡啊、哦。那么这一次，当爸爸的呢？就让已经长大的那些孩子们呢，他们选择好，你们今天先选择 你们要吃哪一部分？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说 get down get down、嗯、每一个都说鸡脖子鸡脖子，他们都把最好的给他呀，给谁家红包谁家，然后就拉回阿爸阿妈家。那一天妈妈是最高兴的了，妈妈高兴不是因为吃到鸡腿呀红包谁家，不是啊，妈妈最高兴因为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，懂得感恩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感恩是成熟的标记、啊、我们听到这个很温馨的家庭故事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家庭之所以会温馨，因为多了什么？多了感恩。有了感恩就有更多的欢笑，更多的温暖，更多的祝福。家庭是这么样，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。好，我就跟大家谈谈感恩。第一，感恩的人呢是快乐的。有人说懂得感恩的人爱被感恩的人是快乐的，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？有几方面、啊、感恩的人他知道一切不是偶然的，感恩的人知道一切不是偶然的。我讲一个面瘫老病，假设讲年轻就能养的大爷，我说看虽然年轻的就能养，在阿妈牙肉跟妈妈吵架，牙肉干嘛不会的，讲年轻就能养金秀奇，秀奇他叫什么？就跑出门外买东西了，就找出叫出门去。那他在外面从天亮走到这个天黑，惊到一步都归哟，一看见多边有一个面摊，哇，小这个年轻女孩子肚子饿了嘛，就在面摊那边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。那面摊老板看到了就随口问，小姐要吃面吗？啊，这个年轻女孩子不好意思地说，我没有带钱呐、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现在也没什么客人，我就请你吃了。啊，讲好了，那个面摊的老板呢就走进面里了、啊。哇，那个小女孩看到面摊老板做面给她吃的时候，她就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老板，人也好，你做人也好，我个命令是你。”你若一肯为我找面，请我吃面。一讲日话时候，一就想起，平啊，在阿妈牙罗，我一见我家也委屈哦。但是面摊老板就蛮好，一见我弟弟，真开眼目，所以伊就讲啊，莫请我阿妈，一头咧都咪留给我呀。伊就转咧讲咯，但系被面摊老板讲先啦咪。面摊老板讲：“小叶啊，小姐啊，我跟你素不认识，煮碗面给你吃，你就这样的感激我。可是你妈妈煮了20多年的饭给你吃了，你不是更应该感激你的妈妈吗？”哇，这个年轻的小姐啊，给这个老板说公啊，一群啊怎么请眼镜啊？一个没这个，就做那老人的，顾管我么？管我的面个没事哦，一冇事咯，一赶紧照端出去哦，照端出去，一没这个就明显那老哦。但是一取的咧咧，好像有千万句“妈咪对不起，妈咪对不起”的话。我讲阿妈讲哦，没照搞错，混混在出的时候，一就看见阿妈混混呀，阿妈咧，就坐满老人啦，转那看，转那看。外行哦，就那个哎，就那样，这个没多意哦。啊，我的女儿怎么还没有回来？现在给心呢？哇，这个年轻女孩子啊，看到妈妈这样子，她更过意不去的，跑到妈妈身边。妈妈看到她的时候，她还没有开口，做妈妈的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哎呦， 你早就那去了，天乌了，赶紧端出去吃饭啊！亚瑟跟妈妈，那一天晚上，这个年轻女孩子，她对爱、对感恩，有了更成熟的认识。弟兄姐妹们，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恩的心，他会很习惯的、很习惯性的以为什么？周围的人的关心、帮助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，爸爸妈妈养我也是理所当然，夫妻之间啊，你每次跟煮菜煮饭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叫做没有感恩的心，就会有这样的观点。其实，我们今天拥有的生命气息，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求学，每天的营事、住的地方、教会弟兄姐妹们知识、我们唱歌的声音、我们的头脑等等，都不是一定，都是不必然的。因为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的人，他们没有我们所有的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围着我们所拥有的感恩，围着我们所呼吸的每一口新鲜的空气感恩，围着我们喝的每一口干净的水感恩，围着我们吞下每一口可口的食物，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，这些都是恩典呐、啊。所以，有时你会忘记感恩吗？你就想想这个面摊老板跟那个年轻小女孩的故事。第二，感恩的人是知足的人。我写的，我见呢。因为人家娘哦，是男是女，有个富翁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。就这样呢，女儿大学毕业是个专业人士，儿子呢不大会读书。富翁为了帮助儿子立业，所以就给了儿子10万令吉给他做生意。后来富翁他生病病重，他要死了。他就立下他的遗嘱，他说我死了之后将我的家产平分给我的太太、我的女儿、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三个人。可是富翁离开世界之后，他的女儿却打起官司来，一个就这样去宝马拉去米家拉，理由是什么呢？一个阿爸姑咧，和阿哥嘅10万来，一日头两嘅，该搬过。爸爸以前给哥哥的10万令吉，也要追回来再分过。哇，就弄那些锦绣去，他就咁样讲：你阿爸和你搞嘅呀，和你只鬼多嘅咯。你怎啊觉得托姑咧？阿爸和阿哥会10万来，系你咁样你觉得托多嘅咧？你系咪系就咁样将我讲咩？又就咁样讲。我就共班啊，我系第几先应该第几呀？阿爸将赚一学，赚一些天公地道、顺理成章的事啊。你转你讲啊，姑啊，就只能让这个做女儿的，因为母亲劝告他不要打官司，他还生气哦。他认为母亲偏袒偏心做哥哥的，他就红着心哦。就冒出阿妈，连母连伊阿妈过的也是黑话，伊就冒，伊就冒出现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？怎那种玩意大也发生？问题就是出在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啊。家就这样的，一冒起，因为家。对对阿爸阿妈的养育，在我的爱护家为感恩啊。一么他没有因为自己得到父母养育栽培爱护还有产业而感恩啊。而这个做女儿的没有感恩的心，也就没有什么，没有知足的心啊。前几天 我另外一小朋友在外公，一个乌克兰人，我认识的人，他跟人家怎么说？一个我阿妈母语，我阿爸五六九故意，所以最后呢，难捞你讲岗位，母鸡巴行外。一个做儿子的讲这么一句话，也是感恩出现问题呀、啊。一讲阿妈无缘，一咩被讲一个老样小，阿妈仔吃可能吃几拜呀，千把拜呀、啊。阿妈无缘，我阿妈话一怪我搞给哪里个？这就是感恩出现问题呀、啊。有感恩的心的儿女，不论有没有给，给多少。都会感恩，感恩父母亲养育大恩嘛。没有感恩的心的孩子，你这里好学把鸡巴，一个香蕉呢，莫得阿个莫呢，阿爸，长大你一年一壶酒数人哦，没有感恩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一个问题，你要你的孩子？做一个感恩的人吗？你爱那个两个样，想做些有感恩的人，有感恩心的人吗？要还是不要？来，一二三，要！有没有人说不要的？我能讲，莫爱我两个样，想做感恩，莫大家都爱，对，感恩非常重要。你的孩子有感恩的心，他会爱你一辈子，孝敬你一辈子。好路女是人呢，天女是人呢，你那个老样那么感恩心，一头来就是羡慕教，一只教别错平，只对面平，只背面平，还被牧师讲听到没？感谢主，我们都要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感恩的人。一个感恩的人，他不会看别人，不会看社会，不会好像全世界都亏欠了他。一个感恩的人，他的人生观不是以恶报恶，以恨报恨。一个感恩的人，他乐意把好东西与人分享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丰富，真正的快乐，常常就是他把自己有的跟别人分享。施比受更为有福啊。好，第二，为什么说感恩的人是快乐？因为感恩的人他相信上帝是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啊。感恩的人他会记得自己是大地的管家，原主是谁呢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我上个礼拜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以色列人他们把收成的一部分献给上帝感恩，因为他们相信大地是属于上帝的，是上帝所赐的。同样感恩的人，我们都会记得自己是管家，我拥有的，我与人不同，那是上帝交给我管的。上帝他是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啊，他才是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啊。所以有一个基督徒这么说，就算我们失业、失意、失恋、失眠、失去健康，我们还有阳光、雨露、空气、彩虹、一碗饭、一身衣呀、啊，很美的一句话。不论在怎么样情况当中，我们都向上帝感恩。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感谢神。上个礼拜我们唱这首诗歌了，我喜欢它，因为它的歌词表达的不同。我们想到的是，哎，上帝是我救世主。上帝给我丰富的供应，上帝过去的同在，上帝在我身边啊。但是这首诗歌也讲什么呢？如果有黄色的，那我特别突出来呀、啊。 我感谢神呢、啊，就是凄凉秋景；我感谢神呢、啊，流眼泪；我感谢神呢、啊，是我安宁，很美啊。顺利的时候感谢神，不顺利的时候也感谢神；健康的时候感谢神，不健康的时候也感谢神。你看，在第二节，感谢神是我苦于了啊，感谢神。在绝望里的安慰，感谢神是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。然后接下来，哎，好像乱了。感谢神，祷告蒙应允；感谢神，祈祷蒙听。这是感谢神，都是感恩。感谢神，祷告蒙应允；感谢神，为梦垂听；感谢神，我曾经风暴；感谢神，丰富供应；感谢神，使我苦于乐，在绝望里的安慰；感谢神，是无限恩典；感谢神，无比慈爱。还有啊，感谢神，是路旁玫瑰；感谢神，玫瑰有刺；感谢神，是家庭温暖；感谢神，有福盼望。这首诗歌让我们学习，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。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平安，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。所以感谢神，是喜乐忧愁；感谢神，数天盼望；感谢神，是明天盼望。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唱，一二三，要感谢直到永远，要感谢直到永远。我们是个感恩的人嘛。第三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感恩的人是敬拜歌颂的人生。有一个人，他的毛笔字写得很不错。有一天来了一个朋友，对他说：“你在我下个月毛笔字，我在选的咧，挂的我坐的田龙人了。”哇，讲到天哪咧，他就感到为难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字体还不够好看啊，怎么可以让人家挂在那个客厅那边呢？但是他对他的朋友说：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呢？挂你的字，我感到光荣啊。”那这个人呢，他就拿起那个毛笔，他拿起毛笔的时候，他写什么字呢？他写说：“常想一二。”那朋友再看看，哎，“常想一二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就说：“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，我们生命里面不如意的事，意思是说占了绝大部分呢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们就活得很痛苦。但是如果把那个不如意的事，八九成的不如意的事扣除了，我们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事啊。”这个人再继续说：“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，我们就要常常想那一和二啊，想那一二成的好事，这样我们就会喜乐，我们就会感恩，我们不会被八九成的不如意的事打倒了。”哇，这个朋友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啊，所以就很欢喜的抱着那个常想一二回家了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，我们常常想的是什么？忘记自己拥有的， 常常想被人哇一无一无一无会外貌，其实上帝的恩典够你用啊。所以我讲个故事嘛，上个世纪有个奇女子叫做海伦凯勒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女子她一生出来下眼耳聋哑巴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却拿到诺贝尔和平奖，这样的一个女子她人家称为二十世纪奇女子啊。她曾经讲了一句话，我常常买，她曾经讲过一段话，我常埋怨没有鞋子穿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连腿都没有的人。哇，这句话非常的意思了。他才埋怨自己埋怨自己，我都没爱心，第九十句一感恩的时候呢，连卡都没啊。你说他要不要感恩？感恩啊。所以年轻人，你埋怨什么？埋怨你爸爸，埋怨你妈妈，埋怨旁边，埋怨旁边的人，埋怨自己。哦，你要想想，常想那一二，你就会有这个感恩的心了。所以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他一病痛，他相信上帝看顾和保守；感恩的人遇到难处，他相信上帝是信实无变的。感恩的人遇到灾祸，他相信上帝必有更美的这个旨意呀，万事都互相效力嘛。所以感恩的人，他的言语是诗，是歌，是颂扬，是赞美，是称谢。感恩的人的生命是感恩的人生呐、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圣经说，凡事谢恩。我们做一个凡事谢恩，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人呐、啊。有这一段话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，来，一二三，感恩是雨中的伞，有它不凄惨；感恩是雪中的炭，有它胜严寒；感恩是被中的棉，有它才温暖。感恩是菜中的盐，由它才美味。所以感恩很重要，感恩让我们的生命不同，感恩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变，感恩让我们的价值观改变。然后再有一段话，你那边不要压，我这边压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了，一二三，懂得感恩的人是有信念的人，懂得感恩的人是善良的人，懂得感恩的人是快乐的人，懂得感恩的人是爱家的人。好，最后一句，一二三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更是几乎血盖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再问一个问题，你要还是不要做一个感恩的人？来，一二三，我要做一个感恩的人。那么跟大家讲一句话，昨天晚上执事会开会了，我们做了决定，从二月开始，我们每个月的圣餐礼拜，我们有两次的奉献。第一次奉献叫做月首感恩，叫做 Monthly Offering or Tithe， 这是第一次奉献。我们会做一个这个奉献盘，在进行这个月份感恩奉献前，牧师做一个祷告。那么大家预备心的，就以赎算敬畏，就以敬畏上帝的心 就以赎算上帝恩典的心到前面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祭，因为感恩是典章律例啊。我们学习，我们操练，做一个感恩的人。那第二个奉献，那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礼拜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说不可空手见主，所以我们所做叫做主日崇拜奉献。第二，安我你我开始，那呢每些我给新川来外，包括晚间崇拜新川来外，我们有两次奉献。学外叫做我红感恩，或者叫做食红的感恩。那呢你就来外的时候最切实当地的恩赐比叫做感恩啊，奉献的奉献啊，感恩啊，最佳奉啊，感恩感恩的这个信奉。你呢？那么交流就是被奉献的时候，牧师的圣召是被记了。但呢，一笔心用敬畏献来输送献来的心，搞谁闹的？建立的感恩。我很感恩奉献，偏好献来。你讲我很多咩病，即我咧，你阿来搞来，所以你搞啲阿人将你做最奉献，献来肯定献来一笔你嘅奉献。那人就好识属神做嘅恩，每时礼拜嘅新时礼拜开始，每时我新时我嘅开始，每时年新时年。新的圣灵开始都是感恩啊，因为圣灵要我和那人有一生命加最持续，最安恶圣创来为开始。但你我感恩，你讲我感恩，我就将我做，你一来写好吗？你一来写自己的名，无论好吗，无论是名，圣灵都会俾。那后世。操练做一只感恩的人，做朋友难。最后，那人在在做转的祈祷啦，在在做这个祈祷啦，那人在在退出祈祷来。一、二、三，主啊，求你借着感恩，让我们认识你；也借着感恩，让我们得着你。更借着感恩，让我们把你传出去。有一天，我们要你见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是一个满了恩典的人，是一个见到你，我们就得做荣耀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来唱诗歌，感谢。